人民广播电台。欢乐时光广播。您即将收听到的是幽默集装箱， 集四面八方笑料，装幽默快乐偏方， DJ 倾情出演，笑话打包，笑声不断。这里是幽默集装箱， 演出开始了 啊！让幽默为心情插上翅膀，让歌声与欢乐一起飞翔。幽默集装箱， 快乐大家常。 各位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，大家好，我是刘笑， 我是张帆，欢迎收听今天的幽默集装箱。 话说在一个野战部队的军营里啊，这部队的新兵在做基础训练的时候，这军士长叫来了一个新兵。 新兵汤姆，你入伍之前是干什么的？ 报告长官，我入伍之前是一个地质学家。 哈极了，小伙子，我们这儿就缺你这样的人才，现在我们的野战厨房里就缺一个淘米的。 有这么一天，学校的校长给一位家长打了一个电话，在听筒的这头，校长对家长说道： 你就是托尼的父亲吧？我是他的校长，我这有一个好消息，当然还有一个坏消息要告诉你，都是关于你儿子的。 听到了校长的话，托尼的父亲向校长问道： 校长先生，既然您说有个坏消息，那我还是想先听个坏消息，坏消息到底是什么？ 是这样的，有关您儿子的坏消息就是，您儿子他在我们学校里的动作十分女性化。 是吗，校长先生？那么好消息呢？ 好消息嘛，我要恭喜您先生，关于您儿子的好消息就是，由于他非常女性化的举动，现在已经被评为我们学校的校花了。 话说这天下午，卢克在路上碰到了刚刚度完假回来的马克，他看着马克有点不对劲儿，于是赶紧上前问道： 马克，我的老伙计，你这是怎么了？肩膀怎么打上石膏了？ 是这样的，伙计，我去度假的时候钓鱼来着，而且钓上来了一条非常大的鱼。 钓了一条非常大的鱼，那肯定这条鱼不是一般的沉吧？所以你从水里往上拉的时候，你的肩膀脱臼了，是不是这样？ 不是这样的，老伙计，我之所以现在变成这样，主要是因为事后我在不停地向我的朋友们比划那条鱼到底有多长，没留神后来就脱臼了。 这里是幽默集装箱，欢迎您继续收听。话说有这么个焦治先生啊，他是个眼睛极度近视的石油暴发户。这天呢，他开着自己的卡迪拉克，带着朋友一块儿出去郊游去。一上车，这焦治先生就摘下了自己深度的近视镜啊。发动了汽车之后，这车上坐的朋友非常担心，冲着他说道： 我说焦治，如果你不戴眼镜开车的话，用不了五分钟，咱们俩就会到另外一个世界去报道的。 听了他朋友的话，这石油暴发户焦治先生若无其事地回答道： 不用担心，老弟，我有的是钱。你仔细看看，这辆车上所有的车窗玻璃，我已经都把它们换成近视镜片了。 有这么一个老太太，这天出门的时候呢，看见自己家门口有一乞丐，她就想给这乞丐一条裤子，于是她把乞丐叫了过来。 你过来看看，我这条裤子还挺好的呢，只要花上五分钟缝一缝就还能穿。 这位乞丐抬头看了看这条裤子，然后对这位老太太说道： 多谢了，太太，那我过五分钟之后再来。 在一家饭馆里啊，这天一位顾客正生气地冲着一个忙碌的饭馆服务员说道： 你们这到底是怎么回事？你看看你给我上的这只乳鸽，难道你没看见这鸽子的一条腿比另外一条腿短了一大截吗？ 听了顾客的喊声，服务员很不高兴：别这么大声嚷嚷行吗，先生？您到底是来我们饭馆干什么的？您是要吃这只鸽子，还是要跟这只鸽子跳舞？ 生面 生旦净末大变脸， 人物活灵活现。 请听幽默集装箱。 话说这天晚饭之后，当爸爸的想测试一下自己儿子的消防知识，于是他向儿子提出了一个问题： 儿子，我问您问题啊，假如咱们家发生了火灾了，爸妈妈又正巧不在家，你应该立刻做的第一件事情是什么？ 儿子思考了一会儿回答道： 我要做的第一件事情就是要把考试成绩单扔到火里烧了。 这天的纽约的一个法庭上，法官正在审理一桩家庭暴力案。法官很严肃地问这家里头的太太， 这位女士，请您向法庭解释一下，你为什么要用电熨头打你丈夫的头？ 听到法官的话，这个当太太的非常气愤地回答道： 法官大人，这主要是因为我跟我丈夫说了好几千遍了，我是个温柔体贴的女人，可他就是不信。 这里是幽默集装箱，欢迎您继续收听。 这天啊，邮局快下班的时候，一老太太来到了邮局。她一进门之后啊，她就用低低的声音对邮局的工作人员说道： 先生，您能帮我写一封电文吗？ 没问题，太太，您能说说您要写点什么呢？ 您就在电文上这么写吧。祝我的女儿妮娜、我的外孙女拉莎和我的外孙 Peter 新年快乐。 听到老太太的话，这位邮局的工作人员很好心地劝道： 太太，如果您这么写的话就太长了，其实您只需要写上祝大家新年快乐就可以了，这样能给您省点钱。 听到工作人员的话，这位老太太很执拗地说道： 不，先生，坚决不能那么写。如果我那么干的话，那我的祝词里肯定会包括我那个该死的女婿。 话说在这么一个众多名流出席的晚会上，已经失去了昔日风采、鬓发已经斑白的影坛老将雷里，他拄着自己的拐杖蹒跚地走到了领奖台上。主持人此刻开始跟他开玩笑了： 让我们欢迎雷里先生。请问雷里先生，您现在还经常去看医生吗？ 是的，我经常去看医生。 那为什么呢，雷里先生？ 因为大夫也得活下去嘛。 听到这儿，台下爆发出了一阵热烈的掌声和一大片笑声，人们为这位老人的乐观精神和机智的语言喝彩。接下来主持人又问道： 雷里先生，那如果我没猜错的话，您现在还经常去药店买药对吗？ 是的，我经常去药店买药，因为药店老板也得活下去。 听到这儿，台下的观众又再一次为这一位雷里先生的机智报以了掌声。而此时主持人继续提问： 那么雷里先生，请允许我问一个比较私人的问题，您现在还经常会吃药对吗？ 而听到主持人的这个问题，老雷里突然严肃了起来，他脑袋摇得像拨浪鼓一样，一边摇头一边说： 不，主持人先生，这点您猜错了，我可不像您，我从来都不吃药。 这是为什么呢，雷里先生？ 因为我还想活下去呢。 有这么一天，一对夫妇在家里吵架了，丈夫一气之下离家出走，妻子赶紧到报社来登了一则寻人启事。寻人启事上是这么写的： 寻人启事，某男，身高1.80米，五官端正，上身穿蓝色西装，下身穿黄色裤子，请见到广告之后速归。 报社负责审稿的人看了这则寻人启事之后，就问这位太太： 你要找的这个男的，他还有其他什么特征吗？ 还有，先生，他好像有点谢顶了。 那你为什么不加上这一条重要特征呢？这一条重要特征非常关键。 先生，千万不能把这条加上，前几天就是因为我说他谢顶了，他才离家出走的。 有这么一天，新婚的丈夫刚刚回到家里，太太就走上前去温柔地对他说道： 亲爱的，我晚餐都已经准备好了，和昨天一模一样。 丈夫听了太太的话，心里非常高兴，于是他问道： 太好了，那今天咱们吃什么？ 就是昨天的剩饭和剩菜。

上车道理我全都懂，恋爱的方式无法拿笔来抄，也没有规则可以去找，白露的缘分可不可靠，喜欢的对象要自己挑，